的渴望，直至以后。 随地听经典， 我是山，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，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，

长路，你我的相逢，珍惜难得往日的缘分，默默地祝福，轻轻地问候，福到今生多保重。曾拥有，愿我们今世天长地久，紧紧的依偎，深深的安慰，相亲相爱不离分。多少岁月已流走，多少时光一去不回头，刻在我心中你的温存到永久。和你相依为命永相随，为你朝朝暮暮不一生，真真切切爱过这一回，无论走遍千山和万水。和你白头偕老永相随，为你甘心情愿不一生，风风雨艰辛去共存，陪你走过一程又一程，不后悔。 每一个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喂 喂， 威武。 喂， 微笑。 有空微一下， 微一下， 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，每天微一下，海量奖品、音乐资讯和主播快乐互动。我们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。

事，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。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。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。 不需呼吸空气，不需街边观众。